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我姓骆，我叫骆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 有人说吧，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武松打虎的故事是我们家喻户晓的，有关武松打虎那可说的话题太多了，你要问了从哪儿说呢，就从这相声武松打虎开始吧。各位好，欢迎您搭乘本期的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说起相声武松打虎啊，您可能听过很多版本，上世纪八十年代最红的一版那得数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武松打虎。那时候的李金斗曲艺团的同事陈永泉忽然找到他，请他参加首届中青年演员调研，这消息让李金斗欣喜若狂，因为他当时38岁了，觉得自己再也不能失去这次宝贵的机会。但是呢，他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相声脚本，于是乎他找到了北京曲艺团的负责人，经他再三的请求，领导这才拿出一本子对他说，哎，我这儿还一本子啊，但写的不行，不能参赛，如果你愿意呢，可以拿回去看看，改好了可以参加前门小剧场的演出。李金斗当然不会错过这样的好机会，他跟陈永泉一块研究和修改，经过两人精心细致的二度创作，一部全新的武松打虎出笼了。1985年，李金斗和陈永泉以这段武松打虎获得了北京市首届中青年演员调研曲艺组唯一的优秀表演奖、全国首届电视相声邀请赛一等奖和文化部举办的全国新曲目大奖赛一等奖，被称为是三连冠。表演者李金斗也从此走出了事业低谷，迈向辉煌。哎，说到这儿，咱们一块来听这段李金斗陈永泉的武松打虎。 这个京剧啊，是咱们国家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剧种。 对，所以大家都喜欢看。 我这个人对京剧就很有研究啊。 那么您是唱哪功的？ 我呀，生旦净末丑，神信老虎狗，文武昆乱全能来，拉木打旗儿扫后台。 嘿，你全行啊。 谈不上全行，反正咱们是个多面手。 那么今天咱们两个人合演一出怎么样？ 好啊，咱们两个人演唱哪出啊？ 咱们唱一出武松打虎。 武松打虎。 哎， 您扮演谁？ 我扮演武松啊。 我呢？ 你不是多面手吗？ 啊， 你来个一杆四。 一杆四， 前面的九宝， 啊， 中间的五行猎户，最后你再赶个阳谷县令怎么样？ 没问题。 没问题。 没问题。 那咱把桌子往后抬。 哦，分出表演区来。 哎，我武松上场，你给我打架好。 您请。蹦嘟逛前逛前逛前逛前逛前逛前逛大，扛死的是扛死的是扛死的是扛死的是空嘞，矿一切的矿， 离别了柴家庄，江环故里，为兄长那骨朵，但愿飞心，提哨棒绕家乡。 来问呐、啊， 怎么着？ 空来快，拆来快， 二斤九毛，喊连声， 矿钱矿 九毛。 门外挂酒幌是三碗不过岗，找谁呀、啊，同志？ 啊，红辫，你得叫我客官。 哦，你客官？ 哎， 那我主官。 我是武松， 我肉松。 那我是松花， 我是小肚。 别唱了。 啊， 你这出戏跟谁学的？ 那您这出戏是跟谁学的？ 我跟京剧表演艺术家李万春先生学的。 哦，咱俩差不多。 你跟谁学的？ 李谷一。 哈，你得问客官您喝酒吗？ 客官您是喝酒吗？ 真是， 请到里边。 哎呦， 是唱柴唱柴柴柴柴柴柴柴柴柴。哎呀，客官您想用点什么呀？ 啊，要饮酒。 饮酒？ 真是， 不卖。 什么毛病呢？ 难道怕俺我偏不成、 啊、 你来看、嗯、俺这里有三岁的银两。 哦，银子。 真是。 有外汇券吗？ 啊，这武松能有外汇券吗？你得说细词儿。 客官您有所不知啊，如今在景阳岗之上出现了一只老鼠。 哦，耗子呀。 对了， 是一只老虎。 对了，出现了一只老虎啊。 有虎怕他出身，俺这里有哨棒，岂能容他？ 我的客官爷爷，这只老虎您可打不打？ 为什么？ 他厉害呀。 怎见得？ 怎见得？就拿您来说吧，还不够他来顿夜宵的呢。 那就更应该将他吃掉。 客官，这多一事可不如少一事啊。说心眼里的去了。 阵阵岂有此理。既然天阳岗吃了猛虎伤人，俺要多饮几杯酒，多增几分力量。 是， 倘若上得岗去，江湖大死，俺要与人民 怎么着？ 吃寒烟。 这位也下头机灵。 酒包 有， 你就报酒来吃。 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 有的吗？ 您打算喝什么酒？ 我得喝白酒。 喝白酒，我们这可有个规矩。 什么规矩？ 得搭菜。 啊！搭菜？ 对呀。 搭什么菜呀？ 五斤花生豆，十斤橡皮鱼。 这菜跟酒贵。 好，给您别喝。 不要这样啰嗦，快将上等好酒取来。 好酒少了不卖，起码三升。 为什么？ 那叫三升不过岗。 哎，是三碗不过岗。 我们这儿就按升卖。 你打算把我灌醉了是怎么着？ 醉了好啊，省得您上山打虎去了。 你怎么老看我打虎啊？ 客官您不知道，我们这儿有县里的告示一张。 拿来我看。 客官请看呐。 老虎吃人，大家留神，不可妄动违者法印。 这就算对了。 这乃胡言乱语。 哎，你怎么把它给撕了？你看看这。那您就快喝吧。 啊，待俺破马印。 怎么着？ 一声。 这多别扭啊。 喝下去就不别扭了。他也喝不了这么多酒，我稍微的来点蹭酒去呢。 九年，一壶啊酱，不由人生情，吹呀双桥头在开门，红颜一场，好酒。 哎，对了，好酒。再分不是好酒，我能这模样吗？是不是？哎呀，我再来一口就差不多了。这酒味还真好，真是干了。 哎呀，客官爷，我再给你打一声，怎么样？ 有宝，俺要走了。 客官，山上可有虎啊？ 有宝， 有。 俺此番到了这两岗，当真一进猛虎，俺再回到你这酒店来。 怎么着？您到了景阳岗之上，看见这只老虎，您再回来。 是是， 对了，您也回来了，老虎也跟来了。 哎，他唬不了您，还唬不了我吗？是不是？ 我真是死狗，俺也不再回来了。 回来不回来，我不管您的本县有指示，山上有虎，不许单人通行。 多少人方能成行？ 凑一个连才能走呢。 啊， 武装护送，您还得给俩护送钱。 这拿老虎赚钱呢？ 怎么着，您呢？ 这么些人放哪儿住啊？ 景阳岗大酒店。 大酒店 备有高间。 高间 那真是光线好，木板地，绣丝软床，花墙壁，鸭绒枕头，丝绒被，药箱，洗澡有淋浴，电话，沙发，收音机，打开彩电能看戏，是冬天有电扇，夏天有暖气。 哎啊，我热死了。 怎么夏天有电扇，冬天有暖气？ 哎，这还差不多。 那您就住下吧。 俺要走了。 怎么着，您当真要走？ 当真要走。 果然要走。 果然要走。 那咱就白的姑了。 啊，什么叫白的姑啊？好意。 动动腰，动动腰，动动腰。我是东东三，我是东东三。 哦，他这还有电台呢。 听见了回答，有个打虎之人正向你处流窜，望你严加防范。 这倒好，不防老虎，防武松。 老虎一玩完，咱们就没法再赚钱。 哦，他们高着呢。 听见了回答。 行了，别喊了，别喊了，别喊了。您这老虎该上了， 打赢了。 等八得龙仓，龙仓也得仓。 哎呀，今儿我又起晚了，这个 他还真能睡。 哎，这家伙够肥的。 嗯，他嘀咕什么呢？ 看这意思，一顿还吃不了。 没关系，剩下的还放我那冰箱里 啊。这老虎他们家也电气化了。 慢着，看这大汉身体健壮，手拿烧棒，又粗又胖，脑门倍儿亮。哎， 还会赶折呢。 哎呀，别吃不了他再给我揍了。有了。 Hello， good morning。 哦，外国老虎啊。 您放心，只要您不打我，我绝不吃您。一回生两回熟，咱们来个和平共处，怎么样啊，哥们儿？ 哥们儿，打我打。 暂停。 哎，怎么回事？ 你这家伙怎么不开面呢？ 嗯， 啊，你要打我就得吃你，不吃你也对不起保护我这帮弟兄。 哦，他们一手是 来了， 我打。你怎么又活了？ 武松，你打死我也成为不了英雄。 怎么？ 因为你破坏了生态平衡。 行了行了，您这猎户该上了。 那您再来个收视吧。 唱去去去去去去去。 电话接到了，我急忙往这儿跑呢。别打了。嗯， 怎么？ 这个老虎他骂你了。 五五娘， 他偷你东西了。 五五应， 他第三者插足了。 哎啊， 哦，这老虎还伸腿呢。啊，夜不有。 那你凭嘛打他呢？ 只因猛虎吃人。 废话，老虎饿了不吃人，吃嘛呀？ 啊，俺看出来了，你这是想出风头，想当先进，想当英国，你想，你想啊？ 俺想什么？ 想起来再说吧。 哼，他没谱。 告诉你说，这只虎谁都不许摸。 俺已经将他打死了， 死了。哎呀，我的妈妈，我来晚了，我的虎啊！ 什么味儿？你哭什么呀？ 老虎一死，咱们就失业了。 失业了？ 你可知不道，自从来了这只虎啊，咱们这些人算有了饭丸子了。嗯，县里级上级打了报告，拨了转款，月月领工资，天天拿补助，每天上班就看着这只虎，站累了坐着，坐累了蹲着，蹲累了跪着，跪累了躺着，躺累了趴着，趴累了拿大顶。 嘿，不是在饱饭撑的， 撑的呀。 嘿， 走着。 哎。你这是做甚的？ 阳谷县接打官司。 哼，相安无丧，连活都不怕，还怕警官？ 少说废话，走着。 给我打虎打出篓子来了。 走着，走着，走着。 起了哗啦，起了哗啦，起了哗啦，起了哗啦，起了哗啦，起了哗啦。走，给我锁上了。 好了，到了，到了，我起鼓去。 是吧？咚咚咚，这鼓怎么这味儿啊？ 打漏了。 谁让你使那么大劲来了？ 这不是处理的呢。 是啊，您这知县该上了。 好，我就把你打架了。 啊，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 昨日做了个南柯梦，满头大汗心翻腾，左眼睛跳，右眼睛蹦，恐怕今天出事情，出事情。 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个灯台。 你是何人呐？ 小人姓尹，吴敏松。 猎户因何状告于你？ 只因这样干，猛虎伤人，被小人打死了。 你该怎样？ 被小人打死了， 打死了。 不，怎么？ 胆大，大胆，胆大包天，天井包子。 老爷至于这么着急吗？ 你知吗？这只虎是我们县里的摇钱树啊！ 摇钱树。 有了这只虎，上级年年发给虎灾救区灾区补助，防虎开销。 县里指着老虎吃。 再者说，这只虎是老爷我的聚宝盆。 聚宝盆。 老爷，我是景阳岗大酒店的名誉董事长。 哦，感觉他是后台。 送你可知罪？ 小人何罪之有？ 你且听了。好， 你说吧。 武松，你做事无道理，路过本县，你破坏规矩，吃醉酒，大胆闯禁区，将我那虎爷他置于死地。那老虎与我有情谊，他的啦，他。没有招你，没有惹你，没有吃你，没有要你，没有上你，没有盖你牢，十八阿娇万四爷子的去。为了建立经济，你给我偷戴虎帽，塞插虎须，扣完虎牙，身披虎皮，一件一件，一件一件，件件打扮齐，押上山去，把老虎代替。你若是不义， 空空。怎么样啊？ 哈哈，你就给我下个小老虎 啊， 我就饶不了你。 去你的吧。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哎，有关这武松打虎的曲艺作品呢，还有一种曲艺形式有着浓郁的地方特色，那就是天津快板武松打虎。这天津快板是20世纪50年代出现了一个新曲种，是由群众自发创造并且发展起来的。这快板完全以天津方言来表演， 在形式上采用了数来宝的数唱方式，以及快板书所用的节子版，同时配以天津十调当中数子的曲调，用三弦伴奏，别具一格。这武松打虎正是天津快板当中最有特点的一段，他把山东人的爽朗和天津人的豪放，山东人的风趣与天津人的幽默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下面呢，咱们就来听一听高玉庆表演的天津快板武松打虎。 哎，竹板这么一打呀，别的咱不说，说一说打虎英雄名叫武二哥。话说这么一天，武松抄家伙，他直奔景阳冈，他心里乐呵呵。嘿，要说打虎还是武二哥，打了虎出了名，我天下传说。可没走几里路，他心里暗琢磨，这山上的老虎到底多大个，是公还是母，是高还是矬，是一个是两个还是一大窝。一个还好办，我跟他能比划，要是上来七八个，我可打不过呀。转身刚要走，他心里又琢磨，县太爷为打虎摆了好几桌，又吃肉了又喝酒，还请我唱歌，又洗澡又桑拿，还给我安乐。这样回去你叫我怎么说，我说我感冒，我说我咳嗽，我说我有假条，我歇两天再说。县太爷听这话，他准说我念错，众百姓耻笑我，我面子往哪儿搁？我还得把山上，我还得去捧包，打了虎出了名，我可了不得，最起码的跟相声明星拼起又拼坐。什么叫魏文亮，哪个是天理和，他马三立见了我提前得六合。 好， 刚要拔山上，他心里又琢磨，这万一出点事儿，那可了不得，老虎咬脚豆，咬我嘎吱窝，我有痒痒肉，一咬咯咯乐，把我后脑勺，我可不能活，把我咬伤了，那全家赎了我。谁让你逞能，谁让你这么做，你想成大腕儿，你想点别的辙，你死也不能死，你活又不能活，你成这模样，哎，你算找谁的。武松想到这儿，这脑袋可大了，他上又不能上，他撤又不能撤，武松的心情当时特别复杂多，嘿，当时特别复杂多。武松一咬牙，干脆把酒喝，酒要喝多了，哎，好处特别多。警察逮着我，嘿，说我酒后驾车，哎，把我关进去，老虎还不打了。武松想到这儿，他心里乐呵呵，我这就把酒喝，先来瓶二锅头，再来瓶超白喝，来瓶老白干，对着啤酒喝，把我灌醉了，能把我怎么喝。 哎，我问你句话，你这虎还打不打了？ 哦，您问武松打不打虎啊？ 对， 咱下回跟您说。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高玉庆表演的天津快板武松打虎。有关这武松打虎的曲艺作品啊，咱们欣赏过的有的是通过学唱与内容荒诞来表现讽刺的主题，有的呢是通过幽默与风趣来表现武松的机智勇敢，还有的就是通过表演武松打虎时发生的一些小意外来表现喜剧效果的。这是怎么回事呢？咱们呀先来听首歌休息片刻，稍后的快乐之旅当中呢，我再来告诉你答案。来听一首张杰演唱的歌曲武松打虎，稍后见。 武松登上景阳冈，哎，九华黄冈高修香。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我姓骆，我叫啰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儿。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 有人说吧，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欢迎回来，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行驶在快乐的旅途上。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今天的快乐之旅啊，我跟您聊一聊这武松打虎。在相声《武松打虎》的众多版本中，侯宝林、郭全宝说的那版《武松打虎》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起就风靡全国，是长演不衰，至今仍然是经典中的经典。这段相声最初是由侯宝林根据清代文人吴彦仁写的一篇滑稽谈当中的一段笑话加工的，侯宝林将笑话中的笑料加以整编，使之成为了相声中的包袱，并把这故事补充完整，使它成为一段既合理又可乐的相声作品。这段武松打虎，侯宝林、郭全宝在解放初期经常在京津两地表演。现在咱们能够听到的录音，大多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他们1956年合作演出时的实况录音。下面呢，咱们来听这段侯宝林、郭全宝合说的《武松打虎》。 唱戏呀、啊，不管是文戏是武戏 啊， 哪样也得有功夫， 没有功夫可唱不了。 哎， 嗯， 现在你看戏 啊， 台上很少出事故。 哎，演员对这个艺术负责呀， 是吧、嗯？谁也不敢说一生任何事故没出过， 那谁也不敢那么说， 是吧？这是很难讲的。 对 啊，有的时候演员一个精神不集中， 嗯， 那就坏了。 或者有一什么事情差乎， 还有的时候演员的精神高度集中， 这怎么样 也能把词儿忘了。 哦，太集中了也容易忘词儿， 也能出事故啊。他把自己忘了， 他紧张了， 自己是演员他忘了，完全钻进人物去他钻不出来了， 钻进去退不出来了。 是啊， 对， 嗯，你看这个演员呢，你还得钻进去当时的时代背景， 嗯， 具体的环境，具体的人物，在这个戏里头这个人物都有什么活动，应该怎么样活动，应该在艺术上怎么样夸张。 你看 啊， 这个艺术方面还是很复杂的。 就是啊， 嗯， 精神高度集中 啊。 武松打虎 这是武戏， 精神高度集中了 啊， 真把老虎给打死了。 是啊， 那老虎它不是老虎啊，也是后台演员扮的。 对呀、啊、那是一个演员他钻虎形嘛， 是吧， 钻形。 您就拿这出戏来说吧， 怎么样， 过去唱法跟现在唱法不一样。 哦，过去的唱法跟现在怎么不一样？ 过去这武松打虎啊， 啊， 武松这个活不多。 哦， 这老虎可够累的。 那当然了，钻虎形热呀。 哎，你想像这月份 就够呛， 都钻里头去 啊， 满头大汗。 真是 啊，还没上去呢就喝两包人丹了。 喂，都热晕了。 就是啊， 瞧瞧， 还这老虎还得来个吊场呢。 哦，还要吊场。 哎，单有这么一场戏。 是啊， 上阴轮。 哎， 呛呛呛呛呛呛呛，这老虎就溜达出来了。 他得露一面啊。 溜达出来了， 在景阳岗那露面呢。 还这老虎老是用一个人钻，我瞧着他别扭。如果要用狮子舞那个方法就好了。 狮子舞那是两个人演的。 哎，一个人耍头，一个人耍狮。 哎，一人去头，一人去尾， 两个人来。 是吗？ 就比这个好多了。

好汉爷爷听我讲，景阳冈出猛虎，老虎他是兽中王，行人路过他吃掉，剩的骨头扔道旁。自从出了这只虎啊，自吃的三个五个不敢走，十个八个带刀枪，自吃的宅外就往宅里跑。小庄无奈奔大庄，阳谷县县大老爷差人去打虎，好多人都被老虎伤，现在死像贴告示了。四五位三个时辰去过岗，四五位三个时辰之内才能把岗过，十个人算一队，个个要带刀和枪，单人要把岗来过，到那的准备老虎伤。现在为时已经过了，一我劝你都住到我店房，住到你这里就不怕虎了吗？好汉爷爷听我讲，俺镇上有20个年轻的小伙子，白天睡到落太阳，天一黑围着阵点转，个个都带刀和枪，听见外边有动静，锣鼓喧天就嚷嚷，老虎不敢进的人，他就不能把人伤。啊，你看着我这个酒量大，你看着我的饭量强，叫我住到你这里，你会多赚我的好银两。你这叫什么话？你俺好言好语对你讲，你怎么和言冷语把俺伤？你愿意走你一走呗，我管你为虎你为狼。酒家，我有本领，我有勺棒，我遇到猛虎给他干一场，我要是能把虎除掉，给这行百姓除灾殃，哎，那更好了。再会，哎，大哥，你真走啊？什么话？这我送一棍子走了3里地。琢磨这身上热得慌，唱个话再走。武松这边留神看，有棵大树在路旁，树皮刮了一大块，字字行行写树上。武松近前念了一遍，跟警戒说的一个样，这是开饭馆开店的发的坏，下户走路的好客商，胆小的一见害了怕，回去住到他镇上。哎，什么虎什么狼，哪怕虎狼在山岗。这武松晃了晃荡往前走，前行到了景阳冈，哇，好大的森林。这边看有个山神庙，庙门上贴着告示一大张，告示，阳谷县的告示。武松近前念了一遍，哈，真有猛虎在山岗，真有虎。哎，你我要是不把虎除掉，老虎总会把人伤，一咬钢牙两上上，我倒看老虎怎样强。这武松又走3里地，耶，有个条子大师在路旁，哎，天气还早，歇歇再走。这武松包袱放到石条上，就把哨棒立在小树上。武松躺着刚歇息，可了不得了，山背后窜出了猛虎兽中王，这只虎闷了一声不要紧，自震的树着树叶乱晃荡，惊起了武松。顺着声音看，什么动静啊？好家伙，这只猛虎真不让，这只虎高着巨高60迈，长着80环硬棒，前寸8尺惊人胆，好多一张令人忙，身上的花纹一刀挨一刀，一刀还得一刀慌，斜背钩一张簸箕大，两眼一瞪像插缸，脑门一上有个字，三横一竖就念王。武松一看真有虎，一身冷汗湿衣裳，18万就顺着汗毛眼都出来了。武松一看老虎出来了，俺叫自己你可别忙，你怕也是没有用啊。哎，我倒看老虎怎样强。老虎一看见武松呢，耶，本心眼的喜得慌。老虎想，这个家伙个不小，两顿我还吃不光嘞，闹着了，我两顿还吃不了嘞，他两顿吃不了，人受得了啊？老虎一见心欢喜，猛的一声，这边好汉武二郎，这武松喊了一声好厉害，将神仙躲一旁。好汉武松躲过去，老虎扑到地当呀，老虎一扑没有扑着人。老虎心里暗思量，嘿，人呢？我每天吃人没有费过这么大劲儿啊，今天为的哪一桩啊？是啊，每天在这看见老虎都吓死了，把脸一捂叫着娘了。老虎过去吃着更得劲了，掐着脖子哇哇吃的香。老虎还自当平常人了，哪知道来了个武二郎。好汉武松躲过去，就看老虎的腰呼的一声往上扬，啪的一声打过来。武松急忙躲一旁，啪啦，这只虎夸他没有打着武老二，就跟老虎咬一他门的伤，把一把一硬象杆枪到这地皮往上扫。这边的好汉武二郎武松往上猛一窜，窜出去8尺还不让，这只虎一扑没有扑着武老二，夸大没把武松伤，一把也没扫着武松。他老虎心里着了忙了，老虎一想，坏了，要分事儿，要麻烦了。武松嘴说不害怕， 心里也是有点慌，吵起来哨棒他就打，忘记了个子高了胳膊长，就听嘎嘎一声响，哨棒弹到树杈上，嘎嘎一声弹断了，手里还剩尺八上，我从气的猛一扔，又不叫你慌，你偏慌啊！不叫慌，这又不是自己了。这虎三下没有捉住吴老二，就听着嘎嘎一声响耳旁。老虎一想，怎么的要揍我呀？我吃不了他揍了我都不上算的。老虎往前猛一窜，大转身又奔好汉吴二郎。武松一看这回来，这更是猛，心里想再多恐怕被他伤。这武松急中生智，往后退，噔噔噔噔噔噔，退去这十步还没让，往后退去十几步，老虎扑到地上呀，离武松还有尺八远。武松一见喜得慌，叭叭赶趁忙跟住，两只手掐着虎脖枪，两膀用上千斤力，哎，把老虎摁到地上呀。老虎一扑没扑着人，琢磨着上边压得慌，哎，怎么还往下压呀？这多别扭！这老虎没有吃过这个亏啊，老虎不干的。老虎前着一摁地，老虎说：“我不干呐。”武松说：“你不干可不行啊。”老虎说：“我得起来呀。”武松说：“你再讲究一会儿吧。”老虎说：“我不好受啊。”武松说：“你好受我就完了。”老虎往上提了三起，武松问了三恩，他们两个劲头也不知有多大，这只虎前着如地，半尺还不让。武松想，他往上提，我往下摁，时间大了我没劲了，我还得喂老虎啊。武松想到这，左膀猛力一吃劲儿，腾出来右膀用力量，照着老虎脊梁上，恶狠狠地劈锤行。哎，老虎也动不了了，这正位就觉得后肩娘给我酸不溜丢的一阵。老虎可没尝过这个滋味啊，老虎可更不干了，慢慢的这叫的那个声音真难听啊，好不瘆人。武松把拳头攥得紧紧的，啊哎喵，啊哎喵，啊哎喵，打完了三下又摁住，抬起脚，嘣嘣嘣，这踢老虎面门上，拳打脚踢这一阵，这只虎鼻子眼里淌血浆。武松打死一只虎，留下美名天下扬。 刚才各位听到的就是高原君表演的山东快书《武松打虎》的片段了，一段武松打虎，从传统名著到相声，到天津快板，再到山东快书，精彩的故事能够在这么多的艺术形式里大放异彩，这让我们不得不感叹我国广大劳动人民伟大的艺术创造力呀。好了，到这儿今天的快乐之旅要到站了，旅途的最后为您送上一首李健复演唱的歌曲《武松打虎》，最后自己韩涛代表调度灵奇技术叮当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下次旅程不见不散。 冷冷十月天，北风轻轻吹，昏昏落日时，武松也连醉，一手拿棍棒，唱一听胸膛，踉踉又锵锵，追不上金阳，黄龙腾云，虎神山。